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是的，也就是你们，你们没有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但是你还是信他，因此你们有福了。多马本来是跟我们一样的，他本来是没有看见的。第一次复活的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其他十个门徒都看见他，但是多马当天不在，他没有看见耶稣，并且因为他没有看见他，多马是绝对不会信的。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哇，多马好固执啊，好硬。其他福音书里告诉我们，其他的门徒本来也是听别人说耶稣是复活的，是妇女们所告诉他们的。圣经说他们当时也不信，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说他们像多马那么的固执回应说，除非我亲眼看见耶稣，我总不信。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多马的罪，当然最明显的罪就是多马拒绝相信这个罪。但是因为在这里我们最近谈过这个我们很缺乏的信心，我们很软弱的信心，所以我想今天看另外一个，今天我要我们注意的是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多马比较基本，他的很固执很硬，他不会让步的心。多马就是一定要自己经验，一定要自己当审判官才行，他绝对不要信任别人，包括信任耶稣自己。因为耶稣之前本来好几次告诉门徒说他就是会受死，然后三天后复活。我们有时候也许也是常常，我们就跟多马一样，我们也很固执很硬，不肯让步，一定要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不听别人。我们当夫妻的都是这样子，你们丈夫跟你们妻子是一样固执的，两个都不让步，两个都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也不肯真正听对方所要说的话。你们当小孩子的有时候也是挺固执的，你不要听你父母的话，你不尊敬他们，你若还是听从他们，你们也不是很乐意地去做，反而只是因为他们勉强你强迫你去做。这种态度这种心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现在请听圣经两段关于这一点。第一段是从彼得前书，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二段 是从腓立比书，你们行事不要出于私心，贪慕虚荣，倒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非常难那样做，看别人比自己强吗？怎么可能？我们有罪的老我一定想我们自己是最强的，即使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绝对不要让其他的人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面子。但是基督徒就不应该那么担心我们自己的面子，我们就是要乐意去让步，就是要让别人比我们强，让他们赢我们。是很有意思的，我刚才念的两段经文是从彼得前书还有腓立比书来的，这两封书信都很清楚表达我们让步的模范，我们让别人赢我们的模范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彼得前书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除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很清楚是最强的是上帝，但是他反而愿意虚己，虚空倒空他自己，他完全让步，完全让我们罪人赢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这些罪人。耶稣让步是为了使我们罪人进步，为了使我们罪人与上帝和好，得到永生。耶稣根本不爱他的面子，他这样做也就是为了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面子，并且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面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百分之百完全圣洁的面子。我们是因着基督借着信在上帝的面前称义的。耶稣倒空他自己，首先是为了救赎我们，我们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救赎我们的人。耶稣倒空他自己，第二是为了当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模范。我们被救赎的基督徒现在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现在要为别人，对，为我们周围不配的罪人，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母，我们要为他们倒空我们自己，我们要让步，我们要看他们比我们自己强的，我们要给他们面子，不要一直担心我们自己的面子。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但是我们常常失败。这也是耶稣的门徒多马当时应该做的事，但是他很清楚也是失败的。他很固执，他不听别人，他要自己当审判官。但是耶稣对多马的回应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想不到的回应。多马本来很固执地坚持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么高傲，这么不让步的态度，多马自己一定要看到摸到耶稣才行。想不到的是，耶稣就是给多马他所坚持所要的证据。耶稣来就对多马说，多马，你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很奇妙，上帝的儿子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给这位高傲很固执的多马他所要的。耶稣对多马让步，耶稣让多马赢他，耶稣给多马面子。好奇怪，这真是上帝的恩典，他的怜悯。耶稣给多马这样做，我想是包括很多的意义。首先，这是上帝的恩典，耶稣容许多马向他显现，没有毁灭他因为那么高傲的罪。但是我想耶稣向多马显现的时候，他也是在定多马的罪。耶稣的意思可能包括，多马，你怎么不信？我就在这里，你看我，你摸我。但是最后耶稣向多马那样显现，应该也包括他赦免他罪的福音。耶稣那天晚上首先讲的是，愿你们平安。我们的罪若没有得到上帝的赦免， 我们就是没有上帝最真实的平安。上帝的平安主要就是他的赦免，所以耶稣向多马显现也是为了赦免多马的罪。那么耶稣那样向多马显现之后，多马唯一能回应的就是承认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就像耶稣向多马显现应该包括定罪和赦罪，同样多马的回应应该也包括他承认他的罪，但是也相信耶稣赦罪的福音。多马当时一方面可能是怕死了，但是另一方面应该是得到极大的安慰。多马最后肯定是相信耶稣和他的赦免，因为接下来耶稣就对多马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多马信了，耶稣特别怜悯他，耶稣让多马有机会看见他，就像多马所要求的。最后多马也的确信了，但是接下来耶稣也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所指的这些人就是你和我，我们的肉眼从来没有看见过耶稣，但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跟多马一样信了，并且我们的确因此有福了。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我们信他，我们就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所得的生命也是永远的生命，这么大的福。那么圣灵如何使我们信呢？圣灵就是借着福音，就是借着圣经里面的福音，包括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的福音。圣灵借着这福音，上帝的大能使我们信了。这原来也就是作者约翰的目的来写他的福音书。约翰知道他的读者不会有机会用他们的肉眼看到耶稣像他自己还有多马那样有机会，但是约翰还是认为我们这些他的读者能够信耶稣，因此约翰就写他的福音书。约翰就是为他的读者读到耶稣的福音，也因此就信他，因为这样他才写这个约翰福音书。约翰就说，第30、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多马本来也是，但是就像多马一样，我们试着过很谦卑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很高傲的、很自大的而失败。奇妙的是，就像耶稣还是怜悯多马，向他显现为了定他的罪，但是也是为了赦免他的罪，耶稣同样也怜悯我们，继续向我们罪人显现。耶稣在他的话语里面向我们显现的，他又定我们的罪，又赦免我们的罪。就像耶稣容许多马答应他的要求，对多马让步，耶稣同样也容许我们，其实他对我们是更让步的，他让他神性的大能都放在我们人一般的语言里面，中文、英文，什么人的语言都有。上帝创造宇宙的大能，拯救我们罪人的大能，都在我们所听到的或读到的福音的那些话里面。耶稣也在洗礼的水里面，因为洗礼的水是连于这个上帝的道。耶稣也在圣餐里面，因为圣餐的饼跟酒也是耶稣的真身体，他的宝血。等一下，他的身体和宝血也都会在我们当中。耶稣这样对我们让步，在他的话，在饼跟酒里面，他对我们这样让步，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包括我们没有对别人让步的罪。2000年前， 耶稣怜悯那位很固执的多马，就像多马所要求的一样，耶稣向他显现。多马的肉眼就看见了耶稣手上的钉痕，多马也可以用他指头探入耶稣的肋旁，多马也信了。你今天早上不能有多马那样的经验，但是今天早上耶稣还是向你这位固执的罪人显现。你的肉眼没有像多马那时候看见耶稣，但是耶稣今天早上在他的话语里面，也在圣餐里面，还是向你显现的。今天耶稣定你的罪，也赦免你的罪。耶稣借着他的话，也使你相信他为你所做的。因此，你虽然没有看见他，但是你还是真的有福了。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